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232集，巫女。这边正闹腾，外头赵普带着欧阳少征走进来了。欧阳一看见美人就心情好。 哇，美人， 人家的岁数你上前给磕个头叫声奶奶还差不多。 在后边进来的是林业火和素清，他俩也无所事事。林业火本来想去赵普军营骚扰邹良，不过被邹良几句话气跑了，过来想抓萧良去练功。一进院子，林业火就摸着下巴端详。素清本来也就扫一眼，不过看到叶子禅了，愣了愣，随后跑了过去。 表姑姑 呀，是小青啊，长这么大了。 亲戚啊。 嗯，他爹是我表弟。 说完，叶子禅拉素清到一旁问家里的情况。兰姨和红九娘吃萧良拿来的点心，萧良看向小四子。 哎，景儿，刚才你们在聊什么呀？ 没啥，就喵来着。 什么？ 喵。 小四子对着萧良喵，喵的萧良晕妥妥的。 谁喵呢？ 昭昭。 外头展昭捧着天仙酿跑回来了，一听到小四子喵，就想来逗他两句。抬头一看，三个姨来了。三个姨一拥而上，搂住展昭各种蹭。展昭抱着食盒就怕洒了，跟三个姨打招呼。蓝狐狸和红九娘之前都见过展昭了，叶子禅可是好久没看见了。 昭昭 啊，子姨，你来了刚好，我和玉堂刚才撞鬼了。 展昭一见叶子禅，突然喊了一嗓子，叶子禅被他一声叫吓了一跳，站在他眼前看他。叶子禅愣了，再看他身后红姨和蓝姨也都摸着下巴若有所思状，两人一起暧昧地看着展昭。 哦，玉堂啊。 随着展昭走进来的白玉堂略感尴尬。石头桌子上，小四子点头啊点头。 玉堂啊。 哦，这就是传说中的那位啊。 之后展昭将天仙酿放到桌上，正好其他人也都来了，就大家围坐在一起吃。这一盒子天仙酿其实也就是一桌菜，总共30道酿菜拼成一份风味独特的宴席，全部都是平日吃不到的好东西。正好还有王胖子送的桂花酿，众人喝着吃着聊着案情。这会儿公孙也被赵普从文武百官手里抢回来了，他累了一天饭都没吃，若不是赵普去抢，估计要忙到晚上。小四子心疼地捏着他爹爹细细的胳膊，对那些叔叔伯伯很不满。公孙特别小心，拿着根银针一道菜一道菜试，发现没问题，点头示意可以开吃了。御厨的手艺自然不同凡响，天下第一酿不是浪得虚名的。众人吃得挺欢，不过白玉堂只喝酒不吃饭，展昭一个劲儿往他碗里夹菜。 你倒是多吃点啊。 白玉堂也不是不想吃，不过一看到肉就想到王胖子说的那顿名席，于是什么胃口都没有了。不过他看展昭吃得那么开心，也没忍心提名席的事情，以免影响了这猫的食欲。 昭昭啊，你刚才说什么撞鬼 啊？ 展昭终于把注意力从食物上转开了，不过没等他开口，白玉堂就把话头接了，让他安心吃。红九娘、蓝狐狸和叶子禅交换了一个眼神，明显对白玉堂不经意的贴心举动很满意。 哟，这娃别看一副贵公子腔调要人迁就的样子， 原来还蛮疼人的嘛，好感倍增啊。 为了众人的食欲考虑，白玉堂是从遇上燕飞和梅普和尚那一段开始说的。 梅普和尚，吴姐吗？早死了。 殷侯点头，白玉堂很确定地说看见了，展昭也用真诚的眼神示意他也看见了活的。 燕飞和燕峰两兄弟不是都死在你手里了吗？ 公孙别看不是江湖人，不过也听说过这事儿。燕飞和燕峰可以算是最臭名昭著的几个犯人之一，在中原地区兴风作浪，所到之处都搞得人心惶惶。女孩家名节最重要，这俩兄弟到了一处地方还喜欢连续作恶，然后大肆张扬，搞得当地的女孩莫名其妙都落了个不洁的名声，可谓害人不浅。当年白玉堂砍了这一对兄弟之后，消息传开，众人都是大声叫好，而且这两人的确也是从此就消失了。 燕飞和燕峰的确死了呀，这种重犯死了都是要上报开封的。我记得当年无人认领他二人的尸体，所以都葬在清风潭了。 清风潭是开封西南边的一个山谷，专门用来埋一些无人认领的尸体，大多都是一些重犯或者死在牢狱里面的人。 展昭抽空给白玉堂解释了一下，白玉堂点点头，展昭往他嘴里塞了只醉虾，还是剥了壳的。这时展昭就感觉有人拽了拽他袖子，回头只见叶子缠蓝狐狸和红九娘学着小孩的样子跟他撒娇。 我们也要。 展昭尴尬，将醉虾盘子推到三人面前。 我们也要喂，还要剥虾壳。 展昭一边眼皮子直跳。这会儿对面小四子也仰着脸拽赵普。 九九，我也要喂。 正往公孙碗里塞菜的赵普还没来得及转身，萧良一只剥了壳的醉虾已经塞进了小四子嘴巴里。公孙拿着帕子伸手要给小四子擦嘴角的汤，中间正好隔着个赵普，于是公孙索性趴在赵普胸口，伸长了手给小四子擦嘴，还不忘嘱咐 少吃醉虾，小心晕啊。 赵普看了看趴在自己胸口的公孙，总觉得哪儿不太对劲，正发呆就感觉有人拽拽他，回头看就见龙桥广和欧阳少征笑呵呵凑上来。 元帅，我们也要喂。 赵普托起盘子就要扣他俩一脸虾壳。等众人吃饱喝足，包拯就想问问详细的情况，肃清指了指叶子禅。 有什么还魂啊起死回生的事儿，问我表姑姑比问谁都强。 嗯，子怡是世袭的巫女。 巫女就是超度亡魂和驱魔捉鬼的。 那都是骗人的，哪有鬼呀。 展昭无奈地看叶子禅，又是他那套天机不可泄露，素清也干笑。 反正这方面他知道的比我多得多。 等吃完了饭，天也暗了，众人从院子转移到了包拯的书房里继续聊。白玉堂就将在王胖子那儿被委托帮忙的事情说了一下，也提到了死了的柴荣和黄石海。 黄石海？不可能啊，死了小一百年了。 柴荣？这个更离奇了，这都多少年前的事了，简直匪夷所思。 展昭戳了戳一旁光顾着端详白玉堂的叶子禅。 子怡，有可能吗？ 可能？可能的，可能的，配呀，子怡没意见。 叶子禅回过神，随后很认真地点头，话没说完，红九娘踹了他一脚。 哎呀，没问你这个。 那问哪个呀？ 叶子禅一脸纳闷， 展昭望了望天，不太明白叶子禅刚才说什么，但是耳朵有些烫。 起死回生的事情？ 怎么可能？死了要是还能活，你这会儿就有个疼你的外婆了。 叶子禅话刚出口，阴喉咳嗽了一声，斜着眼睛看他。众人都看了看阴喉，突然好奇展昭的外婆到底是什么样子。展昭和阴喉长得并不算像，会不会像他的外婆？什么样的女人会让阴侯动心呢？ 那为什么死人活过来了，能蹦能跳？玉堂刚才砍了他一刀，他没流血也没死。 你这呆猫。 叶子禅眨眨眼，突然伸手轻轻一戳展昭的脑门，众人都一挑眉。展昭揉着脑门看叶子禅， 哪里呆了？ 柴荣和黄石海都死了100年以上了，别说是死而复生了，骨头都烂成泥巴了。借尸还魂是别人的尸体，死者自己死而复生，前提是尸体完好无损呢。燕飞都让白玉堂把头给砍了，死而复生那也应该是个没头的，或者是头掉了刚刚缝上的。你们看见他脖子上有疤没疤呀？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想了想一起摇头，貌似是没。 这世上没什么法子是让已经烂了的人恢复原形的，巫术的确有，不过好多都失传了，有也未必是真的，骗术就经久不衰。 叶姑娘是觉得有人装神弄鬼，假造起死回生的现象？ 包大人好客气，竟然叫人家叶姑娘。 包拯眨了眨眼，一旁阴侯扶额，包拯状况外，左右看了看，这不是个姑娘吗？难道是男的？ 子怡驻颜有术，其实年龄比大人还大。 原来江湖人都看不出年纪了。 包拯张大了嘴，身旁的包岩和包福更像是见了什么稀罕玩意儿的鹌鹑，不敢说话，光会傻眼了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